系，欢迎大家来到港珠澳啊，今集第41集啊，我系简诺夫， 咁啊，我系猫主席。 喂，系好耐冇见喎。 系啊，喂，今晚静啲，人丁担保，得我哋两个啫。 系啊， 我哋两个喂，斟唔斟斟多杯茶，真系唔系口水光，我哋两个讲，正我哋两个讲。 哦，喂，佢虽然而家讲，因为我想讲下美国呢个选举，虽然过咗成个礼拜，咁好多人都讲咗啦，咁但系 咁仲系好热嘅，仲好热门， 系咪？仲好多人咩？哦，佢哋再继续示威嗰啲嘢嘛，嗰啲 仲示紧威啊，又独立添，点知示威独立添啊？真系仲要讲到， 同埋喂，佢今次美国嗰个大选好似好多人都好关心噶嘛，即系香港啲 friend 成日都唔讲政治嘅，就都好做咗好关心，好有份投票咁样。 因为美国嗰、那个即系始终系世界一个即系个 super power 超级强国咁样，即系超级大国。咁佢始终佢嗰个将来佢行嘅政策或者。即係始終係對呢個世界有個影響，有個影響力喺度嘅。咁好多個即係都會留意嘅啲人，可能好多人都會留意嘅咯。 但佢即係留意嗰啲人，佢係冇即係冇乜認識噶嘛，就係睇個傳媒就即係講埋啲嘢都好戇居。咁我其實我唔想講呢啲，就講呢啲太大多人講咗啦。不如我哋即係講翻同啲澳洲有咩影響好過咧？你覺得會點啊？你覺得佢即係呢個特朗普係？好右翼，好法西斯，好咩噶嘛？咁同我哋澳洲，其實佢選咗之後，對我哋澳洲有啲咩影響 咧？其實我覺得澳洲多多少少都係會係即係靠攏澳洲美國政策，因為你始終你係脱離唔到係美國嗰個影響力嘅，除非即係無論佢係邊個政府上台用咩嘅政策啦，用咩國策都好，因為你澳洲你始終係依賴住係喺即係外交啊，甚至喺軍事啊，好多聯防上面啊，喺啲情報上面咧，咁都係好大係好有好大嘅需要係喺美國嘅。幫助之下咁樣，咁相信佢美國就算邊個政府做去當政，咁即係多多少少都係會依賴美國嗰個政策。咁就唔理你澳洲自己嗰個國際點樣，但如果美國嗰個國際嚟講咧，佢澳洲一定係會係即係做少少 tuning 即係少少去調節自己嗰個國策去迎合美國將來嗰個執政嗰個政策。如果唔係你點咧？你唔都同美國背道而馳咧？咁但係。澳洲如果你脱離咗美國嘅即係嗰個盟友之外，咁你澳洲跟住就喺國際上面嗰個生存空間又點樣咧？ 嗱即係好多人都即係大選即係選咗之後咧，就話即係佢本來即係嗰個會話啊特朗普選就佢嗰個政策咧就會即係會點講啊？即係會 強啊 收唔係佢收縮啊，即係會係關注緊本土嘅嘢，而唔去嗰啲叫咩係咪即係嗰啲叫做孤立政策啊？咁就因為你之前係即係而家做即係美國話重返亞洲啊、基里卡嘢咁樣咧，嗰啲嘢可能政策會有改變啊嘛。咁即係啲人會即係會覺得係同而家奧巴馬政府嗰個係會180度轉變嘅。咁我就覺得唔會咯，因為其實雖然即係嗰啲政策係會有轉變，但係唔會去到好極端話，即係競選前嗰啲所講嘅嘢，即係話甚至乎佢話會即係會好即係趕曬啲移民嗰啲咁嘅嘢，啲嗰啲非法移民嗰啲，咁但係你非法移民都好大量喎，佢會唔會咁做咧？咁佢亦都唔會話去到好極端嘅嗰啲咁嘅嘢。 因為好多人分析話，即係阿 Trump 咧就特朗普，佢嘅主責就比較即係叫做都係叫做近乎一個叫咩即係本土派，即係以本土嘅利益，即係咩都係以本土嘅行先，即係咁即係佢個 priority 就一定係顧咗美國本土先啦。喂，咁喂，佢淨係顧住自己本啊。咁出面亂曬龍啊，中國敲落嚟啊，邊度亂曬龍，佢唔理嘅咧？唔合，當然唔會咯。因為其實你美國本身自己本土好多問題係制造出嚟噶嘛。即係你唔可以話我哋三萬門就唔理出面，因為好多問題喺外國帶入嚟咁。好似你話難民嘅問題咁樣，經濟問題嚟講，你唔可以去話三萬門就搞好美國自己得啦。你係唔得噶嘛，因為好多問題我個帶嚟，咁所以你一定要伸翻個頭，伸隻手出去同個世界有個接觸，去究竟個問題，你要揾個根源，譬如話我哋美國我哋本土產生咁多問題，咁原來係因為原來中國因為湧咗咁多人嚟，或者邊度嚟咁多人，或者咁樣咁嘅原因咁樣，嗰啲問題喺外國帶翻嚟嘅話，你即係你係嗰、那個即係治標治本，咁你唔可以淨喺美國度做嘅，如果個根源喺外國帶翻嚟，你係唔可以同個世界嚟到脱軌。

唔会嘅，呢啲选完之后就啲政客嘅嘢就会 吓，政客即系 边个选到之后就会变翻噶啦。不过问题就系话，而家美国嗰、那个即系其实今次嘅选举咧，即系美国嗰度咧，咁其实好多人都事前话啊呢、這个希拉里打热啦。咁其实我不嬲都唔敢打，不嬲觉得系五波嚟嘅。咁其实呢个情形其实同呢、這个英国脱欧嗰个情况系一样嘅，即系先前咧。咁其实呢样嘢其实我觉得系一啲主流传媒一路煲到嗰、那个。即係報道話即係嗰個係大熱，咁等啲人有錯覺，以為係佢、哎、贏硬咁，就我不嬲都唔係啦，即係退歐同埋呢單美國選舉，我都覺得係不嬲都係五嘅啫 ，50-50 嘅啫。咁 係啦，即係就好似跑馬睇馬經咁，即係有幾多人真係去研究只馬，真係去睇神操，睇嗰啲睇啲寫馬佬啊嘛，話呢啲只好就好咁噶嘛。哎呀，佢哋研究咗，佢哋話好梗係好啦。咁即係睇啲報紙佬啫嘛，啲大報紙，喂啲報紙傳媒人又要專業嘅喎，佢哋用大量報紙寫話佢贏緊，咁梗係佢贏噶啦。 嗱，唔係今次美國嗰個其實嗱一樣嘢可以值得留意嘅，就係話咧，其實一路選前主流傳媒一路係偏幫住希拉里嗰邊噶嘛，一路俾一個人俾人一個。对呢个特朗普个好负面嘅形象啊嘛，全部都话佢癫啊，又侮辱女性啊，又乜乜又呢个种族主义者族主义啊，咁其实即系有一啲，如果你唔系咁留意的人，你会不自觉会受个影响啊嘛，都觉得系咁嘅人有个咁嘅印象，咁你就觉得系啊系啊咁样系咯，咁但系其实喂，你因为美国人啲选咗出嚟，你个主流传媒咁样去即系偏帮住一边，而美国嗰、那个啲美国人咧个选，即系佢。即係我覺得係啲美國人係好醒目、好聰明咯，即係冇受到呢個主流傳媒影響咯。 咁佢哋即係始終南美國佢係民主嘅先，即係先驅啦。咁從周圍去全世界即係推行佢嗰個民主嗰個政制，係西方社會有幾成功咁樣。咁佢哋選民嚟講都係比較即係成熟啲咯，好多都係即係佢哋唔係一班新好似香港咁而家先至話我哋要民主，人哋民主咗咁耐啊嘛，即係佢哋真係識得去點去揀自己嘅領導人，即係唔會咁容易俾人俾啲傳媒蒙蔽咯，即係佢哋自己 其實 係會用自己嗰個判斷力去究竟嗰個邊個政府係適合我，邊個政府最好，同埋佢哋會了解到而家國家有咩問題，究竟邊個政府先幫到我咧，佢哋會去自己去考慮。就唔會話完全聽個報紙講啊咁樣，即係唔會有啲雷霆啊嗰樣嘢嘅喺度，嗰啲叫你投邊個投邊個咁樣咯。嗱，報紙全部你睇啲報紙，如果講傳媒嚟講，主流全部話希拉里，即係講明九成臨選最後一集之後就九成入白宮㗎啦，九成。咁如果啲人如果唔老諗嘅話，哇！呢只大熱門嚟嘅喎，贏緊啦，收緊錢啦，咁啊梗係前瞓身落去啦，即係雷霆嗰啲梗係咪？呢個贏緊㗎嘛。咁但證明。原來選咗出嚟就唔係嘅，一路開頭就近啦，真係開始漸漸已經啲票攞住，漸漸睇已經有分嘢啦，希拉里開始震，跟住去到嗰幾個咩即係最今次嗱，佢決定性反而係即係咁啊，當然自己有基本嘅地盤啦，咁基本地盤就唔需要講啦，係嘛？咁但係喺有個幾個叫做即係搖擺州份，即係所謂我如果講出即係講我哋即係。用中文說就即係可能係啲搖擺嘅，比較係有啲騎牆派，即係睇形勢嘅嗰三個大洲嗰、那個決定性好大咯。咁睇三個大洲原來 贏曬 咯。原來即係證明話嚟講咧，嗱你一班有一班係可能好左嘅，有班好右嘅。咁有班人中間之方偏左邊人，嗰班人就好，佢就會嗰班人咧，我又唔幫你班，又唔幫你班，我就會研究你呢一班人。嗱，譬如你話一班好左嘅，我明知左係佢哋呢班人，佢啲政治唔啱啊，因為我係個別左邊，我一定係要撐佢噶啦。佢唔啱啊，佢唔啱，我聽我都撐佢噶啦。譬如有啲極端右邊嗰啲人，我唔理佢，佢政治唔啱我，我係右班，我一定撐右班。咁但係如果變咗有班好聰明喺中間嗰班人咧，就做一個決定性啦。因為佢就話：我唔理你哋係偏幫左派，唔理你偏右派，我係會睇你左派或者右派大家嘅政策係邊樣嘢先係真正係我嘅需要。咁佢哋呢班人咧，佢就呢班人就今次就係決定性咗啦。 唔係，馬前老實係嗰啲傳媒咧，佢自己玩死嘅。因為點解咧？佢係嗰個民意調查一成咧，佢可能佢訪問啲人嘅時候咧，佢一早係 label 咗呢個特朗普呢個 racist 噶嘛，呢個同埋一啲一個好負面嘅嘢。咁有啲人佢本來佢話覺得如果我係支持，如果民意調查我支持特朗普嘅，你就俾人標籤咗一個種族主義咁樣。咁啲人我咪唔講咯，我話唔係咯。咁佢嗰個民意調查咪唔準咯？咁咪佢自己玩死自己咯，就係。 佢覺得 係。有意無意之間係俾啲傳媒以為咁樣可以即係啲主流傳媒。 係因為適得其反啊。譬如話，我係一個黑人嘅選民，我係支持特朗普嘅，或者我係一個亞洲人嘅去支持特朗普嘅。咁如果你話如果照佢嚟講，我哋係咪如果你話特朗普佢係racist 咁，應該唔會得到我哋支持咁啦。即係我發覺佢有啲係我哋想好。咁如果我去支持特朗普，點解即係話我都 racist？即係話我係支持 racist， 咁我如果照計我係俾人 racist 嗰班人嚟噶嘛，但係我點解會支持佢 racist？ 咁即係我證明你嘅傳媒嗰個印度係錯誤咯。 喂，你而家競選有調查都係啦，佢咁有好多有色人種，今日都支持特朗普咁，呢個 racist 咧全部一面倒啦，一面倒時希拉里咧，你就贏咗啦已經。原來好多華裔係支持特朗普喎，大佬。 系咪先？都有少少意外咯，即系我觉得啲埋，因为通常因为嗰阵特朗普佢嘅即系政纲亦都话佢都系比较对中国会强硬少少嘅，佢话佢即系佢会收拾中国咁样，即系都几唔客气嘅嗰啲。 吓，唔系有一样 都好多中文支持佢，又反而又有好多中文支持阿特朗普咯。 喂，嗰啲即系有啲人系觉得佢嗰、那个，其实希拉里唔系由你话佢系。左其實佢唔係左嘅，只不過啲左膠支持佢。其實佢唔係左嘅，其實本身佢、 你睇後邊嗰班大叔，嗰班左 嗰班左膠就變咗你人以為佢左啫嘛。其實佢根本唔係話佢都唔係左嗰邊嘅，佢都係佢有啲政策都係好有噶。你唔好以為係啊。咁其實你睇個即係睇政治睇一個。嘢你唔可以睇到佢，其實好難嚟。而家其實已經唔同以前，你好左右分路，即係左中右右，右中右左。睇下我哋澳洲， 佢會根據時勢去變嘅。就係嗱，比如你話希拉里早幾年做國務卿嗰時，佢都真係唔左喎，佢都幾強，都幾右派。即係嗰時我覺得佢都係幾右派，即係好講以美國，我哋美國。行先，我哋美國咧，我哋美國要做第一。我哋又係唔中意中國嘅，唔中意乜嘢。 唔係，所以我哋咪話咩咯？所以我咪話，而家睇你唔好用一左右去標籤嘅標睇嗰樣嘢。譬如我即係睇翻我哋澳洲都係噶。你而家你 Liberal 執政係有又政黨，等佢行啲政策係有啲係我都覺得係左嘅，係咪先啦？呢個 Malcolm Temple 都係左嘅。咁即係左中右都要左咯。即系唔一定系左定右， 又话我哋澳洲你八个白咩我啊？而家八个俾人打低，而家八个俾人歧视 嘅， 而家先有事， 系啊， 俾人 同系啊， 即系等啲人哋话间屋，喂你哋白人买唔起嘅屋，我哋某国人我哋先买得起噶，你点讲系卖俾我哋住噶，唔系你哋住噶咁呢啲。做咩白澳政策先係咪？ 我就覺得 俾人打到變異得咁 嚴重㗎。你可以咁話，澳洲有冇種族歧視啊？有，不過而家係歧視白人啊嘛。 調翻轉啦，真係嚇。嗱，咁啊，最靚嘅屋，最靚嘅車，唔係白人買㗎，唔係俾白人買㗎嚇。 咁你睇翻嗱，我覺得係有嗰個趣睇翻美國大選同埋，即係美國今次大選同埋我哋澳洲嗰個政治形勢，其實好相似嘅。嗱，我哋啱啱我哋前嗰幾月選都係大選完啊嘛，咁其實喂，我哋選之前都係一樣喎，都係全部嗰啲主流傳媒咧，即係打壓呢、這個啊一個呢、這個 Pauline Hanson 好犀利嘅， 即係打翻十幾年。 你選係啦，你佢等佢選到之後咧，好多人都出嚟示威喎，即係話我哋啊唔要呢個議員或者唔要呢個黨俾選到咁樣。佢呢個主流傳媒啊，即係嗰啲啊 SBS 啊，點全部都左啲咩左膠報紙傳媒都係一面倒打壓，一抹黑，即係唔係抹黑嘅，即係佢意即係將佢一樣放大啊，將佢啊 Pauline Hanson 講嗰啲，即係話即係佢講嗰啲，其實佢嗰啲係事實啊嘛，即係佢話放大 Asian 呢啲亞洲 人有少少引導性啦，寫句嘢出嚟， 佢將 嗰啲嘢咁樣，譬如佢將佢復述嗰時候有少少引導性咁樣令到你 好簡單，例如佢講話，我哋好多有啲社區係俾呢個亞洲係即係佢唔係用入侵嘅，應該係湧入嚟，知道啲咩？即係已經浸咗浸曬佢啦咁樣。咁其實係講個事實啫嘛，好似我哋而家説嚟都係㗎，好多區你睇到全部哇！你真係好似即係見呢、這個。華人多見白人嘅，譬如 Eastwood、Hershey 嘅地方，你根本就係咁樣嘅。咁佢講個事實出嚟啫嘛，啲人就會將佢呢樣嘢講到係一個種族歧視咁樣啦，就一開始係會放大佢，跟住再進而抹黑啦。 俾人種族歧視嗰啲係乜嘢？係鬼啊！嗰度其實係啲白人啊嘛。 嗱咁，幾馬上到咪同今次同阿特朗普咪一樣咯。咁但係最後結果原來有四席入咗去喎，阿 One Nation。咁啲人又出嚟示威，又話乜乜乜乜乜。但係而家發覺。你係咪即係話？其實我覺得就話即係話，

即係證實，但係你嗰啲左膠咧就將佢無限放大，又話講到法西斯啊，咩極右乜嘢排外 K 啲卡就好大問題。我覺得冇問題啫，即係當一個鐘一個時鐘一個鐘擺咗另外一邊擺到最極端嘅時候，你就自然會反彈翻轉頭噶啦，係嘛？咁呢樣嘢最後 at the end 又會去翻中間噶嘛？咁有冇問題咧？係嘛？ 係咯係咯，但我最多覺得即係比較，如果係可能而家近代啲人即係比較相對人即係急功近利啦，即係要睇好快睇到個利益嘅睇法咧。咁我覺得左膠佢哋嗰個眼光係比較短視一啲，右派咧就會比較係長遠啲諗。譬如我哋話啦，哎呀我啲細路會點樣啊？即係右派嗰啲會諗到，即係會諗到，喂咁到我下一代點啊？我哋將來我哋國家會點樣？呢啲係比較右即係右派啲思想。左膠就唔得喎，而家成咁，即係點解唔可以俾人？佢哋嚟係會帶有帶好多不同嘅文化嚟啊！咁睇到即刻，我哋即刻好喎，即刻。哎，即刻要揾到老婆喎，咁佢話就即刻有好多人哋咧，即係人家嚟開鋪頭喎，嗱過嚟買屋喎咁樣，嗱呢個係可能係短時講嘅，係佢買屋，跟住我哋咪好咯，經濟咪好賺錢。 喂，其實 呢個係比較短視嗰、那個嗰、那個經濟，但你長遠究竟對個國家係將來長遠有咩影響咧？佢哋冇諗到咯。 嗱，其實喂，阿主席，我同你都參加過幾次嗰啲啊呢啲政治活動啊，澳洲其實啊，即係咁其實我嗱，即係我哋都遇過啲左膠啦，係嘛？我哋出去嗰啲時都遇到左膠。其实咧左交咧同埋我哋呢啲传统保守嗰啲人咧，其实系有一种好明显嘅分别。你发唔发觉到啊？即系嗰、那个你睇落去咧就知道佢，即系嗰一类人咧就系左呢一类人就多数右嘅。即系唔好话左右啦，即系保守派同埋呢个吓佢同嗰啲左交嗰啲咁样啦，嗰啲 antifas 嗰啲啊。 哦，你 Antifa 就極端少少啦，呢啲又唔 驚 嘅。 癲咗嘅啫， 左膠就未去到 Antifa 咗咁樣，未去到。 嗱，即係左膠就左，唔係我即係即係呢一類人咧，有一種特徵嘅，你有冇留意咧？ 嗯， 你嚇嗱呢一樣通常咧就年齡比較後生啲嘅，好多係讀緊書啊，喺 Uni 或者成嘅，讀咗幾耐唔知啦嚇。係 啊，即 係 你睇邊個意思啦？係咯， 啊即係唔係？即係我套用翻澳洲呢個 example 嚟睇咧，就係話呢啲人咧就好多咧就係即係。你係似嗰啲咩咧？似啲廢青啊！我講啊，廢青啦，即係我又唔係話即係 label 佢哋咩人啊？即係你係即係為個 或者以前即係 識 嚟 吸大吸大麻啦， 睇個世界係另一個另一個眼去睇咁啊！即係好似係有啲理想，但理想達唔到，跟住開始怨啊，對 社 會有啲怨 嘅社會嘅失敗者啦， 睇唔清咯，即係睇個世界睇得唔清咯，唔清楚 嗱。咁你而家一啲保守人通常比較年紀大啲啦，啊，一啲係 經歷嘅嗱，我再聽。如果譬如右派人咧，通常係有少少經歷， 係啊， 即係佢會可以見佢自己嘅國家，即係佢對個國家有個歸屬感受，譬如對自己嘅本土啊，或者自己 係啦。嗱，嗰啲人 個生活值係特別有一種， 唔係我哋遇好多人都係嗰啲，譬如一啲唔係一啲城市，多數即係比較冇唔係好城市嘅人啦，或者一啲好即係鄉郊嘅人，啲本土，即係佢哋係好多時候本土啲，即係呢一類咁嘅人啊，年紀會大少少啦，即係咁樣嚇，即係同埋係一啲比較點講啊，即係會係尊重翻本土嘢， 對個國家嘅歸屬 係啦，歸屬即係會對國家 嗰啲左膠通常係比較一啲， 佢哋國際化啊，佢哋冇唔係 係新嚟嘅， 嗰啲左膠係冇即係唔係個國家概念係好淺噶嘛，佢哋好淺嘅覺得呢樣嘢，喂佢覺得澳洲佢燒澳洲國旗啊嘛，係嘛？呢個右翼嗰啲就係攞澳洲國旗出嚟，即係全部攞，即係嗰啲頸巾啊、領帽啊、cap 帽都澳洲俾曬澳洲國旗。左膠嗰班就燒澳洲國旗噶嘛。咁其實呢班你話咪即係我嚟講啊，即係其實我就唔係中立嘅，我係好憎左膠嘅，不聽。呢啲班人你燒澳洲國旗，你嚟澳洲做乜鬼？你喺澳洲做乜鬼啊？嘛，你可以走啊嘛。呢澳洲係唔係一個獨即係獨裁國家，你唔俾你入，唔俾你走，你嚟到你可以有權就走，你即係自由移民噶嘛。你好，即係同埋好多呢啲咧，即係佢嗰個即係我就係所講嘅，就係話啲後生啲嘅，即係比較冇乜，即係社會嘅地位啊，比較可能即係失，即係點啊？即係學生嗰啲嚟嘅，咁可能佢真係我見到，即係我見到接觸到嗰啲，或者我睇到嗰啲咧，感覺上都係嗰類嘅嚇。 其實我就感覺到咧，啲左膠佢哋嘅國家觀念係唔重， 係啊，冇啊，冇國家觀念啊， 觀念唔重，冇嘅，其實冇嘅。 咁呢啲人咧，通常即係話嗰啲，即係我 我又唔敢讲有冇攞呢个福利综援嗰啲咁样靠呢啲咁样嘅嘢啦，但系睇呢班人都系，但你即系就会成个社会就系、是，如果你呢班友就系佢对呢、這个对，即系佢唔系谂你佢有咩贡献国家，而系国家有乜嘢要俾到佢咁样嘅人，有啲咩唔妥就赖晒你，赖、啊、你班友，喂你歧视我，唔系啊，即系有乜嘢就 跟哥帮我做乜嘢？ 有咩就话你歧视我？有咩话你根本唔系歧视你个？好多人唔系话未必系歧视你嗰个种族肤色，歧视你嘅能力啊，其实系系咪先？ 啊，能力啊，或者系你嘅行为啊嗰啲啊嘛吓。 咁、啊、其实你 即系譬如 讲翻澳洲，譬如你今次美国大选同澳洲，其实我都觉得即系同我哋个 situation 有啲少相似咯。咁而家美国带咗个头出嚟咧，咁我哋希望其实澳洲都要改变。澳洲其实你我都系觉得而家系偏比较偏左，即系嗰个政策上系偏左啦。其实对而家个 situation 系唔系咁好咯。所以我哋保守派 会跟住调整少少噶啦。嗱，咁另外一样有趣嘅就系都话你话譬如其实你。有個三個關都幾尷尬下，例如中國、澳洲同美國咁樣啦。咁你其實澳洲同呢同美國同埋中國其實喺國際上個關係真係最密切嘅。咁美國嗰個層面就比較高一啲，即係比較闊一啲。但中國個層次咧就純粹係經濟嘅，即係仲係講錢嘅啫。講錢 我唔係我包都話啦。 如果美國調整咗對中國個政策，咁其實跟住澳洲喺中間會海外從咧。 我觉得就永远喺政治上澳洲系会跟美国嘅，经济上可能会即系咪佢做生意或总之咪同佢做咗佢做，但系如果你去到一即系美国一吹鸡大佬吹鸡嘅话咧，你始终系无论你民主党又好，共和党又好，或者呢度无论工党或者呢个 liberal 系执政都好，都系跟美国嘅啫。所以其实我呢样嘢我又觉得冇乜分别啦，即系你话美国嗰次你边个党做，反为你觉得一人会觉得系美国嗰、那个即系因为佢美国 Trump 会曾经讲过话即系俾人感觉系会即系会系即系会退出啊，即系退出呢个干预呢个国际事务而俾中国做大呢样嘢，我就觉得又唔会嘅，即系我觉得唔会系系咯。所以其实冇 即系我觉得就好大条道咧，佢其实可能会退出欧洲，即系佢唔会去即系 嗱呢样， 但系冇错，花太大精神嚟欧洲，欧洲根本都理唔到啊！而家 唔系佢唔系 你话 唔系唔理啊？ 亚洲嚟讲，如果你美国唔去平衡个亚洲势力嘅话，咁仲有边个咧？ 唔系主要 叫苏联落嚟咩？ 唔系主要其实 亚洲，我觉得佢亚洲嗰个站，佢系美国系唔会放弃嘅。对亚洲嗰个维持嗰个， 原因唔系 安全咧， 原因唔系咩，唔系欧洲放弃啊，而系因为咧，因为呢、這个特朗普同阿普京系有偈倾嘅。咁如果当呢两个人有偈倾嘅时候，欧洲就唔会有啲乜嘢需要，即系可能会欧洲而家腾腾震，就系惊美国会俾佢美国出卖佢哋失就真啊。咁但系如果因为佢。如果同阿普京两个有偈倾，咁欧洲其实佢又唔需要太关注嘅时候，佢会剩翻腾嗰只手出嚟，就会反为会喺亚洲嗰度咧，会系即系啲人话佢撤出亚洲嘛。但我反而觉得唔会咯，系咯。所以其实你而家譬如你尤其是选后嗰个表态都系噶，你中国都系噶。其实佢都睇到。即系唔系话即系啲人咁睇到话，唉，佢阿普京唔会点样理呢个南海问题啦，可能会又唔会理啊。其实梗唔系啦，我觉得就反为礼啱啱即系唔系啱啱前几日佢都话同日本啊、南韩啊嗰啲继续保持嗰个军事嗰个联系噶嘛。咁其实你世界其实最中国都头痕咯啊。咁除咗中国头痕同欧呢、這个欧洲嗰啲欧盟嗰啲头痕之外，仲有一个就 ISIS 又头痕咯。佢同普京一傾掂數咧 ，ISIS 就玩完噶啦，啊，即係嚇咁。反而我覺得佢上台，啲人話：，唉、哎，佢上台世界第三次大嘅大戰咧，我覺得唔係啦，佢上台世界和平比即係更加安全啊。因為其實你一路最大嗰個問題就係佢同俄羅斯嗰個衝突會唔會升級啫嘛。我覺得如果希拉里上台，反而會增加呢個機會添。啊， 係啊，即係我哋個睇法又同有啲。一般人有少少唔同，即系话佢张上咪容易就玩，我都唔系咯。我觉得佢系 我哋 其实真系会和平咗，个世界会和平咗噶。 啊，咁 OK， 而家呢个第一节都差唔多够时间，我哋唞，我哋再转头翻嚟。 OK， 好。 OK， 家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 系又翻嚟第二节嘅港珠澳，系我系简诺夫， 系我系猫主席， 系喂咁我哋喂好似啱啱今日咧呢、這个梁油俾人 DQ 咗，即系呢个立法会个议席个，你有睇新闻啦系嘛？ 诶，有睇新闻，咁但系嗰个判词系几弱下嘅喎，睇就系、是、即系唔系好强，但我又点解佢自？見到好似喺上庭佢哋又冇乜點反駁啊，即係冇乜嚇， 唔係呢個調到咯，呢個係合乎佢哋嗰個咩？ 而家照位而家睇有位仲有位嘅，其實香港仲可以試馬嘅位，而家即係其實佢而家係喺度，而家即係香港仲係對香港個法庭究竟我哋即係嗰個保障去到邊度咧？即係有幾強咧？咁而家去到高院咯，咁啊睇埋個終審庭咯。如果睇下會唔會去到終審庭咯？咁啊睇梁油兩個律師佢哋嗰個決定點咯。 唔係我就咁睇，其實根本你由這個人大釋法嗰一刻，你跟住今日判呢、這個啊，你咁樣判，好明顯已經唔係啲法治真係唔係成日都講嗰句法治已死死鬼咗啦，已經係嘛？即係呢個好明顯係政治壓力。所以我覺得你就算上訴到高院都冇用嘅，因為點解咧？ 而家高院再去終審庭咯，上去 上到終審庭都冇用嘅意思係話，如果終審庭推翻呢個高院嘅判決，咁咪即係同呢個對著幹，同呢個人大你而家好明顯就係變咗你。終審庭我覺得就即係你上到終審庭都係一樣嘅啫，即係你根本已經即係唔需要覺得有啲咩嘅對香港嘅法治啊啲乜嘢嘅期望，根本就係一早已經唔應該有期望。咁你其實你我覺得就即係都係你香港人都係咁噶啦，你出嚟小貓三四隻嗰啲個仲有啲咩搞啫？咁而家係佢唔係話根本你一用一個即係用一個講道理嘅形式已經冇乜用噶啦。你用法律嗰個角度去睇都冇用， 講道理已經冇乜或者抗爭表態都冇用啦。你今晚 兩樣都冇啊，你抗爭都冇啊，你而家都冇。 立法其實立法局今次呢樣嘢其實好大鑊嘅，同日本仔打到入嚟差唔多嘅，但香港可以冇事喎。話你反而你雨傘革命可以咁多人咁好玩，雨傘革命係咪嗰時係咪真係開 party 咧？咁好玩啦，人哋咁高興上街。咁但係今次嗰件同你嗰次話可以真普選，今次嘅。喂，個嚴重性大十倍、廿倍啦！ 唔係因為點解？因為 即係今次係嚴重好多啊！點解啲人可以咁平？ 唔係你知唔知？你知唔知點解？你知唔知點解？嗱，因為我要真普選呢樣嘢咧，你對大陸嚟講個冇嘢噶嘛？而家今次你而家呢樣嘢咧，你用支那個中文咧，佢就將呢樣嘢借題發揮咧，上升到一個民族。即係侮辱民族嗰個程度啊嘛！咁你根本啲人，你有好多人，啲根本可能佢係黃絲嚟㗎，可能佢又有上呢、這個啊，可能又有雨傘又有上街，但呢單嘢可能佢亦都係企喺另外一邊㗎喎，我覺得係咪先？即係佢覺得係呢兩條友啊，即係呢條友係唔啱喎咁樣嘅。即係我哋唔係覺得話佢啱定唔啱，我問題就係我哋係要即係 focus 喺呢個佢人大釋法同埋呢個香港呢個高等法院嘅裁決呢個問題上面啊嘛。即係佢啱唔啱，我費事討論咯，樣做呢樣嘢係嘛？即係話有啲人話戇居，話佢成呢樣嘢都不值得討論。我討論就係話呢個。而個人大釋法同就直接呢個高院嘅裁決根本就好明顯係受政治凌駕呢個法律啦嘛咁香港人都覺得就係將佢兩樣嘢一撈埋之後話係凌駕法律，但呢樣嘢抵死喎咁樣，啲人會咁諗啊嘛，咁咪覺得咁咪唔會出嚟咯，係咯？ 喺打喺人打，其實打人係唔啱，但呢兩個人俾人打就啱，即係呢個人就係、是、啲香港人就係唔得理性去處理呢啲咁嘅問題啦。咁以前嗱見到香港人啲係唔用腦嘅，人哋嗌話。即係見乜就咁啦，上街啦，示威咁，見到你香港人係唔用腦去分析個形勢咧，咁今次就係啦，就俾即係俾上面食住就原來你哋，可以話，我覺得我樣衰，咁咪抵釋化，釋化好啊好啊，釋費啦你覺得係好啊好啊，即係啲人係冇去考慮咯，即係對人不對事啦，變咗今次對兩人真係對人不對事，好多人即係為咗兩個人，為咗要打擊嘅人咧，即係犧牲嘅都好，即係。真系， 唔系我就觉得分 牲小过完成大， 即系你要分开两样嘢。 牺牲大过完成小冇啊！ 嗱，唔系即系一个应该分开两样嚟睇，即系呢两条都系唔抵帮，系一定系噶啦，因为一定系即系对呢两人嗰，佢系俾人 DQ 系抵死嘅。 即係佢咁樣做佢戇居係抵死嘅。但係另外你睇返嗰樣嘢就係話嗰樣嘢就唔應該即係呢個釋法或者嗰樣嘢呢個判決呢、這個政治凌駕呢、這個呢個立法會呢、這個民選嗰樣嘢呢又係就更加唔應該嘅。咁你分呢兩樣嘢你唔好真係撈埋撈埋你就將嗰個判斷錯咗㗎啦嘛。係咪即係可以兩樣嘢都係兩樣嘢都係衰㗎。你唔可以唔係因為佢衰而呢樣嘢即係唔係因為呢樣嘢錯而嗰樣嘢變咗正確。你兩樣嘢都錯噶嘛，係根本，即係佢咁做又係錯嘅。 因為你唔可以為咗罰，因為我唔中意係罰咧，佢話你而家唔係罰人喎，你要揾成個人翻賠償喎，即係你唔可以罰好多人嚟到陪佢罰呢個人，你而家係犧牲大愛完成小愛，唔犧牲小愛完成大愛，調翻轉頭，你犧牲成個香港去罰呢兩個人。 唔係咁，如果調翻轉頭，因為唔係如果調翻轉頭，呢兩條友因為咁樣而激發啲人出嚟去做一個更大型嘅抗爭嘅事咧，咁呢樣嘢都有功嘅。但係事實上唔係啊嘛，因為冇人出嚟啊嘛，即係根本係真係刺激唔到啲人出嚟啊嘛，所以咪 其實因為我覺得真係冇佢嘅，即係一個係咪 virtual 即係叫做虛擬 virtual 嘅。其實呢啲幾選民喺邊咧？ 嗰啲 即係有咁大個支持力，即係。啲聲音點解可以咁靜？即係鬧嘅聲音多咗，反而支持嘅聲音冇喎。咁不過佢嗰啲當時話佢哋話我佢哋咁今日記者之後都話我有幾多市民選民支持，幾多市民支持。 喂，香港人係咁質素㗎啦！ 幾多即係其實唔支持唔尊重啲選民，點解啲選民唔出嚟講咧？ 唔係香港人係咁啊！做乜期你期望嗰度嗰攞六萬票就揦出嚟咩？梗係唔會啦嘛，聲都唔會聲下。你睇下戴耀廷咁出聲啊，係嘛？啊，梁天琦去咗邊啊？係咪 系咯，就条人叫人选佢哋嘅喎。 啊 ，endorse 清正嗰、那个啊，嗰、那个林天琪去咗边咧？啊，雷动嗰个戴耀廷去咗边咧？呢啲嘢咁咪你香港咪玩完咯？就系咁样，因为你啲系信呢啲人咪玩完咯，系嘛？咁其实喂，香港已经唔系今时今日你睇到咁样，根本好你由选举你选个结果一出，我已经知道你玩完啦。系嘛？你个选举结果系咁样嘅时候啊，你民主党五席入翻去，系嘛？仲要选咗两件呢啲咁嘅嘢出嚟，咁系嘛？最有杀伤力嗰啲入唔到去，咁咪玩完咯已经。咁我近来其实有啲 咩 啊？系啊，唔系好多人其实即系仲有少量少，即系有少部分人咧就系、是、啊，即系继续咩？其实香港。都系玩完咗好多，因为我好多朋友都直头啲，即觉得即系唔直头唔想留喺香港，即系想千方百计想移民噶啦，嗰啲人，即系嗰啲人佢又冇能力过， 系觉得已经冇能力改变咯。 系啊，唔系佢， 即系你接受好，接咗话认命，即系好多人讲我都话，我唔认命唔认命，但实际就认咗咯，认都唔得咯，即系你觉得我又改变唔到，点咧？吓、啊， 唔系最惨，你连你话呢单咁嘅嘢都冇人，即系你。其实呢单嘢系仲严重过真普选嗰样嘢，我觉得即系个问题。 系咯，咁咪话咯，系咯，真普选嗰种威，嗰阵时个威力嗰种气势就喺边咧？今次你即系讲真普选嗰个严重十倍，唔止十倍啦，一百倍都有啦。 嗱，两我睇到就即系两有两个因素咯。第一个就系、是、啊，第一个就系、是、好似我就话斋嗰啲人话，呢两条友抵死咁样，咪唔即系唔会出嚟，唔会话出嚟将嗰个问题。即係嗰、那個釋法嗰個問題，高院判決呢個問題，會係覺得唔啱呢樣嘢咯，即係已經溝淡咗啊。第二種可能就係死咗心啦，已經死曬心啦，已經，都冇得話啦咁樣咯。 其實雨傘革命其實真係打殘咗香港人啦。即係有啲人係咪有時喺啲網上話，你唔好問點解其實最後嗰啖火就你吹熄嘅，咁其實香港人就係吹熄咗咯。嗱，你話真普選嚟講，其實你係咩啫？因為我哋想問人攞啲嘢，攞唔到啫嘛。 啊， 係咪有幾大鑊啫？你都講咁大鑊咯。今次你唔講話你問人攞嘢攞唔到，係你已經有嘅嘢都俾人攞曬去喎。係 啊， 係咪大鑊十倍啊？係咪？其實今次有大鑊好多嘅喎。 我覺得應該係 想要嘅嘢攞唔到啫嘛。今次係你有嘅嘢俾人搶走咗喎，係咪大鑊多十幾廿倍啊？香港人可以冇反應喎。 冇香港啲人都已經唔，但係即係我認識得有啲人咧，其實係即係佢我唔係好有能力移民，但佢而家好想移民，好想走咯。咁就即係喺度打聽緊，有咩方法可以走啊？即係嚟澳洲啊？我意思就係先問，因為我嚟澳洲啊咁樣。咁其實喂，以你接觸過咁多嗰啲移民，

即係呢個係最低消費嘅，你唔使十萬八萬去搞個移民啦。 嗱，唔係點解咧？即係因為呢、這個啊，佢兩個咧，因為其實即係已經其實已經都係冇乜冇即係。即嗰、那個冇乜反撲能力啦，其實可以咁樣嚇、啊，其實我覺得可以試一試點解咧，因為咧，佢今次點解即係俾呢個嚇，俾、啊、個香港政府咁樣打壓都唔即都唔驚你點解？因為你冇人行出嚟幫你同你一齊抗爭咁啊，你嗌出嚟啊吹雞冇人出嚟啊嘛，咁嗱你應該就而家咧就係、是、走過嚟澳洲攞到個政治難民庇護，跟住咧就再同政府玩過之後咧。跟住啲人覺得咧就喂，如果你即係佢有個攞到個嗰、那個咁嘅庇護嘅時候咧，咁啲人咧就會出嚟支持。喂， 冇錯啦， 你吹雞好多人出嚟噶，會因為仲要 最主要長講咪講我哋話犧牲大愛嚟完成小愛。係 啦， 佢今次可以走過嚟話喺實質上喺攞到一個政治庇護嘅話咧，哦，咁就真係犧牲小愛完成大愛啦。跟住香港人跟住就係、是、即係有個先例， 可能有幾十萬人上街喎、啊。 抗爭受到政治迫害，被共產黨迫害，喺香港迫害咧，喂，可以去外國移民使錢嘅喎，幾着手。咁咁嘅抗爭， 幾十萬人出嚟會， 你話咁就抗爭有道理啦。即係話抗爭有理，咁樣點咧？有咩道理咧？喂， 想 抗爭可以免費移民啊！ 唔系咁，其实我谂一样就话、是，喂，而家可能唔单止嗰啲啊，搬出嚟本来系本来系唔系本来会抗争嘅人都出嚟抗争啊，另外一啲可能喂，可能系嗰啲爱港力嗰啲嗰边嗰啲人都会走埋嚟嗰边啊，移民嗰啲仲 系噶嗱，你我讲你唔知道你做完之后用完之后第时会点清算翻你，我哋唔知噶喎，系 咪先？唔系，而家参加政府嗰边咧就有300蚊居民费，啊，参加反政府嗰边咧就有移民，两样嘢边？两样嘢任 你 拣， 你普通人搞个移民几多钱？即系你而家，因为嗱讲明俾你听，你申请呢个葡萄牙签证唔使钱，政府一蚊都唔收噶，系啊，你申请其他签证系咪千千声咁嚟收法嘅啊？个人千千声咁攞份签证啊，咁样跟住又查你有冇钱啊？你仲要记住话，你唔好以为过嚟读书咩嗰啲。查你户口有冇錢啊？睇你有冇咁嘅能力嘅喎。喂，如果難民最基本嘅能力就係你去做一個實質嘅抗爭 啊。唔係，不過咁啊，即係有一樣要留意一下喎。即係如果出嚟，就算啊有移民，即係你政治迫害嗰啲咧，你千祈唔好做啲二打六。你出嚟抗爭咧，你要有出到少少名啊，起碼都要。咁你即係你政府先知道你啊。如果唔係你普通二打六冇用嘅喎。 solid 好 solid 嘅人生，證明你係受到迫害，即係你係曾經做過某啲政治行為而受到一個敵對嘅政治團體去迫害你。咪得咯，坐監面 系咯，嗱咁所以咧，所以 又點解係絕對不係因為人靜靜係好高調出曬報紙去鬧佢詛咒佢兩個噶嘛？ 啊，唔係咁，所以就係話咧，即係如果你出嚟抗爭一啲人咧，因為如果當你有啲咁嘅先例開之後咧，啲人咧就會出到嚟之後，你會前仆後繼緊，係會 係啊，呢個係一個動力嚟㗎，推動力嚟㗎，即係嗱，等你香港點解唔敢嗱？點解唔敢去抗爭？即係明知俾人蝦到上面都唔敢還手，就因為我還完手我點啊？我今日。打一巴啫，佢跟住揾十個人揼翻我十錘，咁點算啊？即係香港人就驚一樣，而家就係有條後路咧，就係有一個本色紅的你係為香港人付出咗抗爭，去挑戰呢個極權政府嚟噶，係有西方國家去包容你嘅。 咁所以咧，呢條橋係掂嘅，呢條橋應該你如果一出嚟試一試先，即係你阿梁游兩個出嚟試一試，走嚟澳洲申請個定時庇護得唔得先？ 嚇！叫佢嚟揾我啊！嗱，我幫佢搞掂佢，跟住兩個金錢翻嚟，跟住做我做一個兩個先例啦，兩個合跟住就啊兩個特務咁，跟住你個走去黐拿黐拿啦嗱，原來講黐拿可以移民噶，咁跟住全部個都講黐拿黐拿黐拿黐拿黐拿，而跟住俾人罰你啊，跟住最好罰埋添。主要罰錢兼坐一兩個禮拜判埋罪，咁跟住咧個個黐嚟黐嚟就可以移民啦。 啊，唔係要咁樣，要得上庭判監之前咧棄保或者棄保潛逃，跟住啊，或者收到過嚟，喂，我而家要爬咗皮上庭啊，佢會迫害我，會坐監啊，咁有曬有啦，即係你要唔係你一定要俾人拉咗先得喎，你唔好嗰啲啊，出嚟行兩行啊，翻屋企嗰啲，你冇證據啊嘛，你一定要做 證明咗俾人迫害 啦。係啦，你做啲嘢 迫害啊，所以唔怕。其實你計一個嗰個，其實你如果你夠膽搏嗰個，即係個報酬好大嘅。你諗下，如果攞你，其實你夠膽嗱，你冇唔係澳洲，通常西方國家都會接受啦。點解可以柴玲啊、黃丹嘉全部受曬咧？因為佢真係實逼迫，佢真係做咗政治嘅活動啊嘛。